取的

天寒 我的儿呀，儿呀，现如今就容娘亏你这一 比天高。 长风刀正气昭昭，说什么铲奸贼威风好好，说什么刑罚之重在律条，这样的良民你不保，天良何在，天理不饶，天子行私下御招，皆是伤心凶作恶的是个标，直接按设圈套，大堂上他们黑白颠倒，心间穿风弄怪装妖，此间内谋你当知晓，还笑想知何哭的那日死囚牢，难怪他呼天枪强敌求公道，不想人间享阴曹，呼天强敌求公道，不想人间享阴曹啊。臣呐，保臣！保臣，你快快停止呀！

上下云霓，云溪他团起造成瓦，为去他人能生愿，夜雨桃成无下云崖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风声几楼家，谁有许多一年真得牛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心。来呀上下重量早还谁不痛，见着很多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情话，见着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得我啥明白，我弟弟当朝未曾想，好替你做主沿江那见着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Thank you.